你好，我是蔡能。上周我向你解释了如何载入背景图片，以及如何使用坐标值的变换来移动背景图片。今天我们要载入主角飞机和一些敌人了。我们选择 Python 作为开发语言。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个随机函数。这个随机函数会在之后的代码中用到。具体用作什么，先卖个关子，我会在后面给你揭晓。首先需要导入 Python 的随机函数库 random。代码可以写成 import random。然后我们需要限定一个范围来生成随机数，比如10到100的范围，代码可以这么写成 random.randomRange 10-100。这个函数会接受三个参数，分别是开始、结束、递增数字。开始就是开始随机的指定范围数值包含在范围内，比如10-100就包含10。结束就是开始随机的指定范围数值不包含在范围内，比如10-100不包含100，最多到99。递增就是指定递增数字，如果不填写递增值，则按照开始、结束的随机值分配，比如10-100，那就会在10-99之间随机分配任何一个数字。说完了随机函数的准备工作，就可以开始载入飞机了。我们假设主角的飞机是从下往上飞，那它的飞机头应该是朝着电脑屏幕上方，而敌人的飞机是从上往下出现，所以它的飞机头应该朝着电脑屏幕的下方。主角的飞机暂时固定在屏幕下方，敌人的飞机则一直不停从上往下飞。飞机的图片是我从共享的图片网站上抓取下来，让美术帮我简单处理和加工了一下，其实就是将飞机从一整块背景图片上抠除下来，让飞机看起来拥有飞机本身的轮廓，而不是一幅方块的飞机图片，然后将图片保存成 PNG 的格式。你可以点击文稿，我们来看这里的代码。和载入背景一样，我们需要先定义主角飞机的图片名和敌人飞机的图片名。使用 PNG 格式的原因是 PNG 格式包含阿尔法通道，我们可以将图片抠成透明图，这样将图片贴在背景上面就看不到任何黑色块。我们先尝试贴一下主角的飞机，我们定一个叫 PLN 的变量，载入 Plane 图片，并且将 Alpha 通道进行处理，然后在屏幕中绘制 PLN。 最后我们使用 Update 函数更新屏幕。现在我们已经将这幅图片贴了上去，在载入的过程中，如果我不使用 Convert Alpha 函数会怎么样呢？我们也来做一下实验。我将代码中的 Convert Alpha 换成了 Convert，你可以点击文稿，我在这里贴了一个效果图，看到那个大大黑色块没有，这就是我们没有处理阿尔法通道导致的结果，导致了一个大大的抠图色块出现在屏幕。所以要记住，第一，设计主角图的时候要将图片抠除下来，第二，在贴图的时候需要进行阿尔法混合的处理，否则贴上去的图会存在抠图黑块。接下来我们要从屏幕上方贴一架敌人的飞机，你可以点击文稿看到代码。我们将两架飞机前后代码整合起来，你可以点击文稿看一下我贴的效果图。这样我们将两架飞机都贴在了屏幕上，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样了呢？敌方肯定不止一架飞机，那我们就需要贴更多的敌方飞机。这里我们就需要用到最开始提到的随机函数了。为什么需要随机函数呢？因为我们需要让敌方飞机排列起来看起来比较随机。我们现在要加载相同的敌方飞机图片，加载三次，也就是说我们会在屏幕上方的一个固定区域范围贴上三次敌人的飞机。我们需要准备三个随机 XY 值的位置，并且复制给比利塔函数，这样我们就贴上了三幅飞机的图片，是不是看起来很有意思呢？但是这样并不能让飞机动起来，我们需要用到上一节里移动背景图片的知识来将敌人的飞机移动起来。我们只需要将这三个 Y 值在循环中设置成递增，就可以做到三架飞机的移动了。代码我也放到文稿里，你可以点击查看。这样我们就完成了敌人飞机不停往下飞的效果。后面的内容也会像现在这样，代码很多，所以我带你再梳理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需要使用 Python 程序库的随机函数来制作随机数，通过这个随机函数来随机载入敌人飞机的位置。当然如果有游戏策划的话，游戏可能会用某种固定的起始点来刷出敌人飞机，这里我们只需要用到随机函数来刷敌人飞机。如果想要做得更漂亮的话，我们可以将随机函数的值从屏幕最上方刷出来，这样看起来敌人就是从屏幕最上方飞下来的。比如我们可以设置 Y 值为-10左右。如果想要做得更精细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程序得到图片的长和宽，通过图片的长和宽来计算刷出飞机的位置。我们可以使用屏幕大小来减去飞机长宽的大小来计算，比如屏幕长是640，图片的长是8，那么我们在设置 X 轴位置的时候就应该最大值设置到640-8这样的位置，这样就不至于我们在编程的时候只刷出半架飞机，或者根本就看不到飞机。其次，我们在载入敌人飞机的时候需要贴三幅图片，当然我们可以优化这一系列的代码，比如我们可以将一系列比 liter 放在一个函数里面，上述的代码只是一个针对教学用的代码，为的是让你更直观明了的能看明白如何载入三幅敌人飞机的图片。 我们优化了代码后，可以直接使用一段代码和一系列数组就可以完成这个操作了。如果做了一幅阿尔法通道抠图的图片，我们在载入的时候需要处理阿尔法通道的数据，让其图片达到透明的效果，而不是直接贴一幅拥有黑框的图片。最后，事实上，我们要将这些内容更加完善，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这些工作我将在后续的内容中展开讲解，比如我们需要移动背景，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说明了，在敌人飞机从下往上飞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考虑敌人飞机往下飞的速度，是不是要比屏幕移动的速度更快或者更慢，这样才能体现敌人飞机的等级高低，体现出游戏的难度是随着关卡的变化越来越难的。我们将游戏背景的图片比例的函数放在游戏循环的最开始，而载入飞机的代码则放在稍后的部分。那么如果我们将飞机背景的图片放到飞机之后载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如果你一直在练习我在文中提供的代码，你应该可以知道，这个时候飞机的图片就会不见了，只能看到游戏背景。这是因为 Pygame 是按照 Bleat 代码的顺序来载入图片的，这部分内容我们后面的内容中会讲解。我们可以将载入的图片资源放到一个资源包中，或者放在一个目录中，这样游戏的目录就不至于看起来乱七八糟，而是非常有序的。比如我们可以将所有和主角飞机相关的内容就放在飞机的目录下，和敌人相关的就放在敌人的目录下，背景和关卡就放在关卡目录下，这样就看起来整整齐齐。在编写代码的时候，目录的名字不同也可以知道载入的是什么内容，比如 enemy-plane.png。 好了，这节内容差不多了，这节我主要和你讲了三个内容。第一，随机函数使用 random.randomRange 来做，输入开始和结束值就能随机出这一范围的数字。第二，让飞机移动起来需要将 X 或者 Y 的值进行加减变化。第三，处理阿尔法混合半透明图片使用 convert 阿尔法函数。最后，我给你留一个小思考题吧。这里我放了一段代码，如果我们把这段代码的 exe、eye 变量放在游戏循环中，本来是在循环外面的，并且将 exe、eye 填入到敌人飞机的 bleat 函数中，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欢迎留言说出你的看法，我在